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哈，今天大家都开纲啊，祝大家啊开纲一切顺心哈。那么内阁已经组成了，那么苏贞昌内阁总辞，陈建仁内阁组成，不过这样的这个内阁啊，民进党称为温暖的这个内阁，任性的内阁，但是国民党每个不一定齁，说这是斗鸡内阁，闻不到一丝丝温暖的味道。那非常平庸，没有特色，也没有亮点，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看守内阁。齁，到底安内来过，咱爱安诺来看齁，他有什么样的特色，今天我们要来讨论。连瓜西连陈建仁啊齁，他的这个戒调，从中研院戒调，都被讲成他贪财爱钱齁。好，那另外呢是两岸的部分啊，过去中国对台湾许多产品的这个禁令这个最近宣布解除齁。那为什么会这样齁，今天日经新闻说中国认为一国两制似乎已经行不通了，所以呢找王沪宁在寻找替代方案。那到底事情大家怎么看齁。另外是美国在春天可能这个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要来台湾。大家都会记得佩洛西来的时候中国反应很激烈。那么这一次来齁到底会怎么样齁。今天这个马英九已经先示警了。另外是美国有一个空军的上将说 ,2025 年美中会因为台湾而爆发战争齁。另外是这个国民党的总统人选，因为很复杂，大家都想要选总统，所以呢，最新的发展，今天我们要来解读跟追踪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前新北市的市议员何伯文， 大家好，大家好。 好，另外呢是政治系的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何一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资深的媒体人钟年晃， 洪一厚，大家好。 另外呢是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黄子哲。 洪一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以及资深的媒体人姚慧珍。 洪一哥好，大家好。 好，另外是时事评论员黄义忠。 洪一哥大家好。 好，那么待会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董立文董教授也会加入齁。那小英一起供政府团队齁已经全面检讨改进了齁。这个去年选举结果不够理想，政府团队已经全面检讨改进了齁。那这个不过呢新的内阁今天苏贞昌拍了毕业照了，那么整个新的内阁的名单齁，这样大家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人选，来我们来看分析啊。 听从摄影官指挥，行政院长苏贞昌带领内阁团队一起拍毕业大合照，开工第一天总辞，接下来将交办给准阁揆陈建仁。谢谢 院长，有想好下一步要去哪吗？ 有没有打算挑战2024啊？ 被问到下一步往哪走，苏贞昌没多做回应，低头快步离开，看得出卸下重担，心情轻松不少。倒是送给每位阁员一个茶壶，感谢过去共同带领台湾撑过每个难关。 这个应该是茶壶跟茶叶吧？是。 好， 要能够耐得住高温嘛？ 我反映五月份部分是不是都会来留任？然后 说实话，署长的这个部分的话还没有确认，要等正式出缺，我们才可能来跟院方来讨论这个事情。 防疫当头，卫福部长薛瑞元确定留任。至于防疫五月天，仍有待陈建仁征询卫福部新副手。接下来的准阁揆陈建仁，新内阁一共新增九位首长，其中包含4位女性阁员，29人留任。攸关台湾安全的国安三剑客，国防部与外交部也都继续坚守岗位。 任何一个学者专家，包含国内国外媒体各方面，他们的发表言论我都予以尊重。国军建军备战的目的何在？就为了因应这些突发状况。 国共这样的做法会不会有点矮化台湾的一个状况？ 我想各位都很清楚谁在做这样的一个政治操作。 而紧接着就要交棒的陈内阁，期许为台湾好好服务。内阁交棒后，希望能开创新的局面。 针对新的内阁组成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说他很不想评论说这个内阁名单平庸，没有特色，没有亮点，像是过渡性的看守内阁。那赵少康呢，想选国民党总统的赵少康呢，说陈吉仲、薛瑞元、王美花都留任他说光是有陈吉仲、薛瑞元这两个成员， 内阁根本跟原来一样，新瓶装旧酒，而且是个斗鸡内阁，闻不到一点温暖内阁的味道。好，伊讲小英啊，讲取公团结，光是用陈吉仲、薛瑞元就知道他口是心非，根本没有要和解跟团结的意思。好，他看不到蔡英文败选后任何检讨的诚意，看到的只是争夺权力、自我保护的丑态毕露。啊，那另外呢是啊，这个其他国民党也批评的一无是处啊。我先请教一下年晃立安的话。 其实国民党怎么批评，我觉得我们不用太在乎啦。因为你就算换天上神仙来做，国民党也会说不好嘛，这很正常嘛，这叫在野党嘛，对不对啊？所以国民党怎么批评，我觉得我们不用太在乎。但是我觉得 我是干嘛讲，我先给他们做一段时间。 对，而且但是。目前看起来就基于一些不是事实的批评、哦、倒是可以立即把真相跟大家讲清楚。我觉得这次内阁改组平常心讲幅度真的不大，但是我觉得它是在稳定中求新求变、哦、其中有几个亮点，我觉得特别点出来。一个是新任的国安局局长蔡明彦。过去、哦、在蔡英文总统之前，我们的国安局长几乎都是军职担任，因为过去国安局的角色大概基本上主要以收集中国的敌情情报为主。小英总统上来之后呢，其实他慢慢把国安局局长的这个职权、哦、做一点扩大，就除了对中国的情报收集之外，他还要负担一些做整体的地缘政治、国际政治的国家安全情报的研析、哦、所以用了几位文人的局长，我个人表现我认为都很称职，陈明通很称职。那蔡明彦上来，蔡明彦专长其实欧洲，他是国际政治跟地缘政治的专业人士，所以我可以预期，因为过去六年多我们跟美国日本的关系已经建立得相当好，那接下来就是在稳定中慢慢的在求进步。那跟中国关系也不用有太多期待，我们只能期待不要变坏就好，不可能变好、哦、那接下来要拓展对欧洲的关系、哦、包括可能马上迎接来就是捷克新任总统当选人帕维尔，今天就要跟蔡英文总统要通电话、哦、接下来在未来一年多，我认为我们台湾在欧洲的关系可能会有一些跟以往比较不一样的进展、哦、这是第一个蔡明彦的角色。第二个，这是看到了两位民进党的中生代，林佑昌跟梁文杰，林佑昌六年级生、哦、梁文杰也是，那他们的入阁呢，代表就是说就明年不管政党会不会轮替，但是这些人才都是民进党或是台湾这个国家未来10到20年重要的人才，那利用这个机会让他们可以进到内阁里面去多一番历练。特别是林佑昌，我觉得他这次责任会很大，因为他当基隆市长，然后马上掌管天下第一大部内政部，内政部那业务真是包山包海，所以他的责任会很重大，压力也会很大。我觉得这是内阁改组两个亮点。那至于赵少康点名那几位，说实在可能他个人不喜欢的、哦、但是你说他们表现好不好，陈吉仲、薛瑞元、王美花的表现好不好，大家自有公断，我尊重了他可以不喜欢这些人了、哦、但是你说这是斗鸡内阁，陈建仁副总统大家又不是不认识他，请问陈建仁副总统大家认识他这么久，他什么时候口出过恶言？他我印象中他讲的最重的一句话是疫情期间他叫柯文哲回去好好多读点书，就这样子而已啊。这个应该不算口出恶言吧、哦、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内阁当然在立法院里面包括郑文灿包括陈建仁应该要吸收很多国民党的立委的很多炮火，但这没办法，这民主政治本来就这样子。可是整体来讲，我觉得这次的内阁改组稳定中求改变、哦、那用最小的变动，那希望能够创造树立一个全新的施政的印象、我觉得这一点大概是这是内阁改组很重要一个用意了。 主持兄，这样的内阁改组有那你们讲的那么不堪吗？ 没有，我尊重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啦、啊哦、那其实刚才这个晃哥讲的很好，就是说这一次看起来没有很大幅度的改变嘛、那可是我是说从败选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如果你要让人家觉得有耳目一新，是不是应该大破大立、就是说整个内阁改组要更有亮点、我举例比如说现在内阁里面过去大家觉得有亮点，比如说唐凤部长、那大家觉得说诶你找了一个诶这个什么科技的人才、那个有亮点的人进来、大家为之一亮、那现在确实看到这些基本上是老面孔啦、当然他们可能有一些尤其几个从县市首长退下来他们有政治经验好、来做这个位置我觉得还算合理啦。可是我要讲的就是说我认为比较可惜的时候你没有趁这一波找几个一两个、我刚才讲的有亮点的指标性的、 哦，让整个这个气势啦，哈，或者说大家这个更关注，哦，聚焦等等。那确实没有嘛，你特别要讲真的很难找出来说啊，现在新内阁里面有哪一个人特别值得一提啦、嗯、哼哼那当然你说在野党会批判，我说这是政治攻防的一部分啦、嗯、但我当然也祝福陈建仁这个院长可以把内阁带起来，可是我觉得就是说确实如同这个鸿哥刚刚讲要观察、嗯、我举例啦，像梁文杰兄点我常常同台齁，坦白讲，我觉得他去做陆委会副主委，嗯、哦，我觉得是对他而言是一个还不错的位置。主要是大家认为说他是资中派，哦，他对于两岸关系研究透彻。可是有趣的是，为什么刚刚同意说这个鸿一哥说要观察、嗯？其实你看文杰兄他过去在两岸关系立场上，哈、哦，我就有点捉摸不定。比如说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他有跟柯文哲市长去参加双城论坛，哦、嗯，当时他说什么？柯文哲并没有逾越民进党的这个立场，哦，他是挺柯文哲双城论坛的，哎，感觉说，哎，他对于两岸关系，哦，是比较温和的态度。可是你再往前看，2012年的时候，当时啊，2012那时候正在总统大选，当时那个王雪红 ，HTC 的董事长王雪红是这个什么支持九二共识，梁文杰那时候做议员，他当时是什么起来反对，哦，甚至是痛批，他说 HTC 伤了台湾人的心，哦，而且呢，他要抵制 HTC， 他宁愿改用三星手机啦，哦，我们在已经把影像被白手机，那我的意思说， 后边伊俩来，咱大概看， 对吧？那我的意思说，确实，哎，感觉他好像两岸又很硬哦，那所以说是啦，就是说这个文杰兄，我对他很熟，我认为就是说这个位置，也许他有他发挥功，可是到底这个。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内阁叫做温暖内阁、嗯、可是里面又留了两个斗鸡、嗯、所以对不对，大家都 斗鸡是谁， 都薛瑞元部长啊、嗯、对啊，还有陈吉仲啊、嗯、薛瑞部好啦，我简单提了，比如说薛瑞元部长当时的那个疫苗前客、嗯、大家记忆犹新吧、嗯哦、再来他讲到什么这个什么在对在野党的批评，一共啊被那些讨杀投资嘎掉、嗯、对不对，那甚至批评过郭台铭像 BNT 的推销员、嗯、当时都引起很大的争议，甚至是大民进党不少人觉得说是败选的原因之一啊。嗯、那陈吉仲更不用说，过去在莱猪的这个开放的这个历史这个过程中、嗯、他也讲了很硬的话等等。那我要讲就是说是我们的院长齁、哦、这个看起来是比较温暖的、嗯。可是里面的内阁又留了指标性的很硬的斗鸡人物。那所以说到底要怎么看这个内阁，坦白讲我认为民众的看法会是有很多的矛盾。 不是指责刚刚要故意漏掉一句话齁、哎哎。梁文杰当时为什么对 HTC 说他伤了台湾人的感情、嗯、是因为梁文杰从 HTC 开始第一支手机他就一直用 HTC、嗯。他那次会生气是气在因为王雪红讲了一句话刚刚指责漏掉。他说 HTC 是中国人的品牌。嗯, 嗯, 嗯这句话让梁文杰火大嘛。啊、所以他从此不用嘛、嗯。那请问如果所有的台湾人都认为说是台湾本土培养出来的 HTC 的企业、嗯嗯、他去为了他中国的市场说是中国人品牌，难道不应该抵制，难道没有伤台湾人的心吗？ 指责是故意漏的吗？ 他可能那个过年休息太久， 不是，我看新闻的标题是这样子啦，我忘记他有没有讲王雪红当时有没有讲那个什么， 当然有，这个我可以回应一下。 他可能是讲文化血缘上的啦，我不认为，就我们是中华民国。 我跟你讲，我刚刚王女士报告我村，因为她告过我，然后而且我赢，我官司我都赢了。那一阵子，几乎很多在中国有庞大投资的企业都讲九二共识、嗯，而我还记得王雪红是在选举的前一天，我忘了是前一天还是当天早上，应该是前一天。前一天直接召开记者会，然后讲说我们那个 HTC 是中国人的品牌，中国人要什么什么要支持九二共识还是什么，就选举我支持是这样。所以我的意思是，当时确实是国台办的一个指示之下，所以非常多的在中国有庞大投资的企业在当时讲话全部都用九二共识这个东西来当成一个对中共有一个交代。所以梁文杰有说错吗？ 我觉得梁文杰应该这样讲了，就是说他去当陆委会的副主委， 对， 应该是说我的感觉啦，他的两岸政策我如果这样子交谈起来是没有什么改变的、啊、嗯，那我是觉得他是未来民进党主政两岸的重要人才之一啦，对，现在正在栽培他。 对，文杰我们常常同台啊、哦嗯，他其实平常最大的嗜好就是什么？嗯、就翻译。 翻译啊、嗯！哦，他送我的书都这么厚， 都很厚啊！哎呀，啊，那盖泡面都会倒下去的，厚的书啊。啊，那他很努力，很用心。那他也到英国去攻读博士学位，虽然后来没有拿到学位，可是他还是孜孜不倦，所以他就翻译都是一些巨著，就是跟国际关系有关的哈、哦。嗯，所以我觉得文杰，而且 他的出身很特别，他是大臣一胞，啊，说实在就是外省二代啦，可是他有非常浓厚的台湾的本土意识， 是， 那又非常年轻，他现在才51岁哦，所以未来来讲，他的确是民进党有关于两岸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人才培育，第二个就是说他口才非常的便捷，他讲话实际上这档节目他话也不多啦，因为他的逻辑非常清楚， 是， 这点是我非常肯定的地方，所以这是不是亮点？这就是亮点啊，只是说你如果眼睛都蒙着，你当然看不到亮点啊。你眼睛都打开，就看到有亮点 小。小亮点好不好？没有大亮点，小亮点好不好？ 史哲就大亮点哦， 有亮就好。 史哲在高雄，你看他这是从这个文化局长一路从花妈以来，把高雄从一个文化沙漠，现在变成是个文化绿洲，这是文化森林呢。你看过年期间大家去高雄人多少？那个饭店住房率高达90%以上哎，那为什么？他觉得高雄好玩啊，但高雄有文化啊，有文创啊，你看那个博尔特区那么有特色有吸引力，都是史哲他一路把它做出来的。所以他这次高升到文化当部长，我必须讲他高雄待了十多年了、十多年磨一剑，所以他是不是亮点？他是亮点啊。就我觉得今天这次可以看到民进党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55岁以下的学运世代正式接班。郑文灿不到55岁。你说徐家清不到50岁。你说这个林佑昌51岁哦。甚至你说像这个梁文杰也好，都是属于中间世代。中壮世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女性的阁员大幅增加。而且本来大家认为说这个当然好像就是男性为主的。例如说海洋委员会。过去的主委都是军人。或者都是男性。就是主委换成是管碧林，管妈本来就在高雄嘛，我们知道海委会就他的总部就在高雄，更贴近我们南部，而且往南海去发展，那管而且我们的海委会不是只有什么海巡署是海委会下的一个单位，他等于是第二海军，但是他还有很多是关于海洋教育，海洋生态，海洋文化，这些东西是靠女性的柔性的力量。过去我们认为，这都是男性专属的。而原本大家觉得独尊男性的部会，也有女性介入，带来更多柔性的力量。就我觉得这就是两大突破，也是两大亮点。我觉得国民党如果要鸡蛋里挑骨头，我也没有办法。 最近已经有88家中资企业在美国上市的，被列为特别监管对象。美国政府不是不担心，美国政府很担心。 跨足国际议题，民进党前台北市议员梁文杰论述有理，在这波新的内阁名单中也确定进入国安团队，担任陆委会副主委一职，与主委邱泰三中理两岸事务。 到新任的副主委梁文杰先生，他以往在民进党中国事务部担任过副主任，还有就是他曾经提出过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两岸的沟通可以循当时冷战时期东德跟西德的这种沟通方式，这对于两岸之间就是重启新的一个沟通跟对话，可能都有直接的帮助。 梁文杰过去在民进党中央对中国涉猎不少，而在陈建仁内阁第三波名单中，国安团队包括外交部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邱国正与陆委会主委邱泰三全部留任。不过两岸单位副手大风吹，原本的陆委会副主委吴美红转调海委会担任副主委一职，离缺由梁文杰接任，而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詹志宏与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对调。 对这种兵役的恢复，我想这个后续的执行都还有赖于这个国防部长的团队，国防还有外交两岸的人首长的一个人事的布局，我想是适合台湾目前的现况的。 国安单位仅两岸副手为调，专家分析这是新内阁力求区域稳定与持续推动台湾兵役政策，稳定国防实力的主要因素。蔡政府任期关键时刻，就怕国安布局动辄得咎，在台海局势变动中力求稳定发展。 好，派谁来了？ 国民党真厉害，就是讲当初是苏贞昌伫的嘛，就叫苏贞昌落台，好落台落台落台。即马苏贞昌落台啊，陈建仁起来继续搞继续搞。所以其实咱看国民党马甲即个程度，伊就正常。你看遮侪人好，新内阁是说好，过年时阵人讲过年的讲好话对无？好，一个吹一个吹，比一个较吵。啊，吵是无要紧，因为国民党马是足正常，但是马你也有道理。首先我讲朱立伦，伊讲伊不想评论啦。啊，不想那个点点吗？去讲啊，人家平庸没有特色啊，你不是不想评论啊？ 他不是说不想评论，他说实在是不想评论。 第二个来看， 因为 骂的太多，我竹凡不及备战，我就讲起来讲的。李德伟啦，李德伟讲林佑昌啦，你讲一波中央行政之力啦，连民代都没当过，就来接首席部长内政部，哦，啊，一讲这事就还，而且他还讲一个咯。 基隆市人口才30几万，安尼得才叫内政部，凭什么？嗯，我很想跟李德威讲哦。第一啦，你晓不晓得？哈，过去马英九时代曾经任用过一个内政部长，叫做江宜桦。嗯嗯嗯，台大教授来这来见保定。 有， 他有当过中央民代吗？ 没有。 他有什么部长历练吗？ 没有。 让你把让你把这个来见保定，你下一个就要行政一定。啊，俊宏姐，那按照李德威的说法，江宜桦你是最最不没有资格去接内政部的第一点。第一点，他说基隆市只有三十几万，一直光三十几万那些小城市哦，这起定是三百啦。嗯嗯嗯。哎、欸，你敢不知道你国民党的勇妈黄敏惠嘉义市起定，你嘛年龄呢？嘉义市人口26万啦，比基隆较少啦。嗯嗯。黄敏惠佫代理过国民党党主席，我想要请教李德威，你怎么现在看黄敏惠无哟？嗯。你勇妈呢？所以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当你讲出那种什么30几万这种， 也是看家人无，安尼也是看家人。 啊，你看规台湾只要人口低于30万，你就敢看无、嗯？所以咱讲话爱厚道。嗯，你可以去针对讲啊，你觉得林佑昌不适任，为什么？你讲一些理由不要紧，但是你不能直接就是说哦，因为他没有当过中央民代，也不适格，因为他人口只有30万，也某一类抗争。嗯，讲这种话，你是伤害到人家的感情。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这一次的， 而且林佑昌被你的基隆的市政 对 成绩太好了。 对，所以他那个市政是好，那大家，那你说他究竟适不适合当内政部长？你有这块买吗？嗯，那上任3个月聊，另外3个月你刚刚做了不合理，你觉得哪些地方可以批评？因为你是立委，本来就可以监督政府。嗯嗯，我感觉你 OK， 但是你直接说哦，因为你30几万的人口，所以你就不适任，那这种话讲出来哈，你是笑掉人家大牙，所以。啊，对国民党来讲，你起码得跟他讲台积，嗯，就是讲，哎、欸，现在有一些亮点出来，对不？啊，蛮不行，这些亮点如果真的3个月后做的还不错，嗯，哎、欸，他们现在以为他们有一个总统大梦在那边、嗯，那这样就会岌岌可危。所以对起码开戏哈，贵你还没哎，党工吹到15号元宵节后才是过年结束，嗯嗯，还在过年期间吹得开心吗？因为一年蛮惊吓，讲哎蛮不行，人家来知道北派，澳门国民党现在总统大梦被安弄，所以我觉得批评可以，但是你要就事论事。 是一种，中国国民党最喜欢讲道统跟法统， 对。 夷陵公公，你刘邦，你只是小里长，你怎么可以当皇帝？不，每一个人都从小一直看到他的能力上来的嘛，吼。来，先判决一个部分。 我是刚刚好，今麦要过来桂林西尊哈，我是建议国民党多讲一些好话啊，也不是说不能批评。嗯，你想讲这个陈内阁才刚组成啊，你有红这块嘛？你想讲做这个3个月、半年之后，哇、哦，这个成绩就歹，你要批评，你要骂，他用话劲。但是当人家今天才刚就任。讲真起来，那个整个团队才正要起路，吼、哦，你的人每个人那无一个好诶，我认为哈、哦，民众是听不下去的哈、哦嗯。那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个整个团队，我认为其实幅度你不能够说不大，我认为是很大，因为第一个连行政院长都换人啊、嗯，行政院长、副院长，包括重要部会，你说财政部、内政部、文化部什么，几乎都换人。嗯嗯。那我认为这次其实大家刚刚讲很多部会，包括年轻接班，包括这个亮点，其实还有一个最大亮点。就是陈建仁阻隔，这个是最大的亮点。嗯、大家都以为说啊，陈建仁这个副总统他过去是学者出身，其实你不要小看学者出身。过去在民进党最低迷的时候，当时党主席当中都吹波浪，一旦更一些尊，就是一位学者叫蔡英文、嗯，后来是我们的总统，他整个扛起来之后，你看民进党整个这个面貌完全改变。嗯、到现在很多人都说，不仅内政外交、国际各方面。其实他奠定了非常大的一个功绩，所以不要小看学者，学者从政，你就说这个学者啊，什么没有办法抵挡这个政治压力，这是错误的。嗯。第二个，我们再看陈建仁当时在 SARS 的时候，其实他就表现出他很沉稳的一面，嗯，那个临危应变的能力，再加上我们看之前那个年金改革，我坦白说，年金改革我也认为是蔡英文总统任内非常重要的改革，可是非常艰巨。为了年金改革，黑党人马上要被编准。但是当时站在第一线的，除了蔡英文跟很多所有的从政的党工子之外，陈建仁副总统一样是站在第一线呢。所以我认为哦，就整个改革力量来讲，你有没有看人安尼哦，安尼很看起来很慈祥，安尼笑柄，你就讲啊，人家没有魄力，这是不对的。嗯，我觉得那个真正魄力的力量是展现在他很坚韧的那个意志力。那另外，我觉得包括你说像内政部长。这个我今天听到最好笑，就是说竟然有人说啊，基隆才30几万人，然后怎么县市长怎么可以去当内政部长？我的妈呀，你这个到底活在哪个年代？如果是用人口计，你知道欧洲很多国家，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像挪威，它全国人口搞不好才500万，嗯嗯嗯，你能够说挪威总理做不好，因为他人口很少，后那个比不上那个几亿的国家，怎么会有人用这种评断的标准？那我再请问，那过去 张博雅不是也是当嘉义市长吗？一路也是，包括在国民党内也是当官当到院长级，所以我认为用这样哈，为反对而反对，我都觉得不好。人家都才刚上任，名单才刚公布，真正人嫌到无一块好，这个就表示什么？表示你是用政党色彩在看，你是为反对而反对。 今天啊，蓝营说他老实讲，安尼讲足歹听，好，讲伊爱钱啊，好，说啊，他保留了他的高薪。哦，这个账算得真精啊！哦，公益上不舍得他特聘的高薪，所以呢，从监啊这个中央研究院采取借调，但你来讨论借调是有不对吗？哦，陈建仁是贪财人吗？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一阵。好，那么这个管碧玲委员啊，伊本来是民进党不分区的委，已经五连任了。那么他现在啊接海洋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那海洋委员会啊，是我们所谓的第二海军啊，相当的重要。那他可能是涉及国家安全，也是啊这个国防的一部分。可是国民党啊批评他啊没有专业哈。啊而且过去在议场作为非常的政治化。那么说这是标准的派系分赃而已，好，这不是用人为才。那现在呢我们要来连线管碧玲管主委管主委你好。 洪一兄好，大家好。 好，好像叫你立委比较熟悉齁，叫你主委好像还怪怪的齁。 叫管妈最熟悉。 好，管妈最熟悉了哈。那国民党啊，今天用立法院党团的总召，他们开记者会啊，总召曾明忠啊，批评你没有相关的背景，没有专业，你要跟人家那款。 其实批评我的委员里面也有人读过公共行政系，所以他应该知道领导统御跟行政管理也是一门专业。那这次我来接这个位置，其实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透过一个好的行政的领导，然后让整个海委会他兼具的三大任务都能够有最好的环境来发挥最大的极限。那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是多年来历任三个院长，每一次邀请我都是邀请我来担任这个职务。 三次啊，过去有三次是吧？ 赖院长的时代、苏院长的时代都邀请我来担任海委会的主任委员。那因为那时候我都是区域的立委，但我总觉得说我的任期没有满，然后抛弃自己的选区，我总是有不安，所以我当时都两度婉拒。那这一次副总统总统吩咐我就必须全力以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因缘刚好都具足，我现在是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是 没有对区背叛的问题，所以我就在三度的邀请之后，我担任这个职务，我就答应了。事实上一直希望我来这个位置是跟派系无关，如果说是派系分赃，不会说历经三任行政院长都这样邀请我，这个应该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OK， 那总统交付你的任务是什么？ 我想总统当然是希望我能够入阁，那副院长副总统也是我们的陈院长，未来的陈院长，他交付我海委会重要的任务，还是三大海委会最主要的目标，当然是海洋的生态安全跟繁荣，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生态的保育我们要健全法治，我们海洋四法目前只修过一个法，有三大法案到现在都还没有出行政院院会，那为什么五年了海洋四法到现在法制还无法完成，无法建立？这当中跨部会的协调沟通跟行政院之间的协调沟通是多么的重要的一关需要来破。我充分了解说我来这重大的任务一件事情就是要完成这三大立法，然后让 好 事务的管理能够上轨道。 OK， 没有法律的基础，要有力量是很 的。我认为这个是你2005年的照片呢。 啊，那时候， 就你在推动海，当时你就在推动海洋事务部啊，跟现在海洋委员会一样呀。 是，那当时当然是很希望是海洋事务部。那在立法的过程当中，也曾经就是要设海洋事务部。但是呢，即使说我们都修了法到一定的阶段了，但是像整个共识还没有形成。几经波折，除了2005年以外，一直到2016年等，我都还持续的在推动，最后能够有两委。会的成立，这一路实在是基于一个很大的使命感，也是不断的在推动。那事实上我跟海洋之间的关联我在当文化局长的时候，你看看那个是多早哈，我就办过海洋大阅兵 海洋大阅兵哇，是 我办过跟海洋有关的活动。一个呢是应该是20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高雄港开港140周年。我办大阅兵，总共出动了29艘各种不同的舰体，然后让人民在我们战二库的这个勘台做了一个勘台，然后在那边让大家认识一艘一艘的船舰，当然包含军舰。这个是一个海洋意识、海洋文化跟海洋教育的动。 这个是2005年啊，管碧玲啊在推动海洋事务部，其实是很早了啦齁。为什么很早了？因为你看看这个是徐国勇。好，然后这个是管碧玲在2016年海洋教育嘉年华。那我想请教一下哲兄，真的管碧玲不熟吗？不专业吗？ 他当然有一些相关的啦，相关一些海洋事物接触到啦。可是就是说看你专业要怎么认定嘛。我记得现在的主委过去这个跟海洋事务相关的这个专业比你更深嘛。所以当然会有个相较。不过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是政务官啦，他那个管碧玲过去这个有工，他我记得他是工行的博士啦，那他认为说，我这个工行的博士来管理一个海洋委员会也不为过等等，都尊重啦，不过我觉得上任是一回事啦，后续的考验，你到了立院备询的时候，你到底专不专业齁，对于海洋事务熟不熟悉齁等等，你才会这个被检验啦。 是好。那么现在啊，陈建仁当行政院长国民党啊骂他说他是占尽好处，就是不愿意吃亏一下，就是说他戒掉，他舍不得中央研究院那个特聘研究员的高薪。来，我们来看不下， 就不应该太眷恋这个职位的报酬或者薪水，非常的不恰当。 他来担任行政院长，也是总统有跟他多次会面，几次会面之后他才答应的。研究工作，我相信陈建仁院长不会因为他担任行政院长就失去兴趣，也符合中研院的规定。 好，那么这个今天陈建仁因为总统府是去函说借调陈建仁来担任行政院长，因为他现在是中央研究院基因体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那么现在蓝军说他这个陈建仁月薪最高49万，不请辞以借调办理，这是让人感到好处占尽，就是不愿意吃亏一下。请教一下慧珍，陈建仁是贪财的人吗？ 当然不是啊，而且我想说，你说借调当行政院长，陈建仁应该不是第一个吧？我刚脑海中第一个讲说，江宜桦不是也是吗？ 是。 所以我想说，现在是怎么样？蓝行绿不行就对了。今天为什么会说导致说用借调的方式，是因为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感觉上在处理的过程希望在最快的情况之下把整个人事案抵定。所以当然就是说总统一确定之后当然就开始对外进行公布。后面的相关的行政作业现在就进行当中。本来就是一个这样子按照正常处理的状况，再加上你们自己国民党本身就有潜力了。就你现在竟然拿这样说那你们用借调贪财。那你现在是骂以前江宜桦贪财吗？而且国民党任内很多行政院长借掉的应该也不止江宜桦吧。那你现在是一巴掌打了所有这些人全部都贪财吗？所以我真的觉得其实他们为了要去反对然后找出这样的理由，实在让人家 不, 就没有办法接受。第二件事情是，我觉得 其实他如果贪财，应该留在中研院，不是薪水比较高吗？ 是啊，对啊，是啊。 那我不应该去接行政院长啊？ 对啊， 那薪水比较少啊， 而且还不是腰斩嘛、啊，应该会变成。 而且工作量那么多啊，行政院长工作量是特聘研究员大概100倍以上吧？啊、对不对、 啊？我跟你说。事实上，我那时候在人在日本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大人哥愿意出来接行政院长，我只有一句话，我真的心里想说，他真的是，就是有一点是把个人的一个名望放在比较下面，因为如果你是为你自己名望好，你不来淌这个浑水啦，这你去弄这个行政院长，在这个情况之下临危受命，你做好做不好都会有人骂你， 是 你根本还没开始做就有人骂你， 是， 所以他现在就变成是说，他今天如果是非常在意自己，你是很家狼妈哈、他就不会来弄这个躺这件事情，接这个烫手山芋、他今天为了要可以愿意跳下来接这个烫手山芋，讲一句实在话。就是希望在这个动荡的时候，尤其是总统任内的最后一个一年之内，可以顺利的把整件事情给完成，可以把真正想要做的事情给完成。所以他是把个人荣辱放在比较国家大事、国家的责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国家的稳定发展至于他个人的一个所谓的名望之上。 我想要补充一下，其实这种戒掉的规定本来就行之有年。其实像教育部有公布类似像公立什么公立学校老师的这种戒掉规则啊，那其实一般是一次是四年为限，那到四年满了以后可以再延长一次，最多不得超过八年。 对， 那为什么要制定这种类似这种戒掉规则呢？其实大家要想一件事情，政务官跟事务官的不同，事务官是经过国家考试一步一步爬上，但是我们认为说，有一些思维，因为事务官他可能在这个地方待久了，所以他的那个做法是比较，也许是保守，或者是比较就是他没有办法有一些新的思维，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外部的力量。 对。 那可是你要找外部的力量，比如说你要一专家学者教授进来的话，那一晚不能讨论一波嘛。那所以过去很多人教授说，我想要邀请你们这些学有专精的学者进来担任政务官，可是你说那这样子我这边的工作会不保，所以后来才制定那个通令，就是说，你可以戒掉一次，最多四年加四年。那为什么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引进新的思潮，我们要让这些学有专精的学者、专家，能让他们有机会在这个政务的体系上去发挥所长，领导整个政务团队。 对， 所以这个东西过去国民党时代也是这样，民进党时代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从来不会去说，你国民党那也是想戒掉， 而且他就是为国家贡献， 为国举才。 对， 结果你今天是为骂而骂，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谁在骂？又是李德伟。你们拜托，你一下说林佑昌三十万人口不能当内政部长。你一下说不能戒掉，你知道你讲这个不能戒掉， 还有赵少康也在骂。 你知道你讲不能戒掉这件事情，你是整个一巴掌把你们过去国民党时代这些政务人员都一路打到不像话。还有，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未来你们国民党有可能会执政？那难道你们执政以后，你们再也不从那些学校去戒掉吗？不可能，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常轨。所以我认为，这个国家要进步，本来就需要这些外部的力量能进来，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合乎。目前的这个法令的规定底下，所以最后再讲一件事情，很多人说你戒掉你好爽，领双薪，没有呢。第一个，你戒掉的话，你这边就是留职停薪。 对。 第二个， 中央院就留职。 而且第二个，你戒掉的这个 薪水呢？ 你戒掉这个年资是不能累计的。过去国民党时代，政务人员是可以累计到他退休金，可现在是没有的，就是他政务人员的钱就是政务人员的钱，所以他没有办法说这边的年资去累计到他未来退休俸。所以你也不要说什么他是什么贪财啊，什么累积年资，所以。用这种割稻菜的似是而非的做法去制造个谣传，好像民众觉得说啊，戒掉好可怕，戒掉领双薪，这种话我觉得是非常的不道德。 好，来能够看一下吼，那按照蓝军讲的吼，讲陈建仁的月薪最高49万，好啊，这个他舍不得啦，好，因为应该是要洗尽嘛，也意思讲应该洗嘛，好，来做行政院长嘛，讲伊贪财啦。来，这是2013年马英九时代的行政院长江宜桦。江宜桦还准是台大教授。 台大教授 戒掉。 台大教授给我交多少？ 应该十几万吧。 十来万啊。 行政院长是吧？ 行政院长20几万啊。 那江宜桦贪财。 哦，他才是真的哦。 对不对？ 他领比较多。他领比较多。 啊，行政院长冇特资费吧？ 有啊。 特资费唔才多少吼？ 行政院长特资费应该不止特资费吧，他们还有很多业务费，行政院长可以用的钱很多啦。 那为什么他们江宜桦就不贪财，就陈建仁贪财？ 不是，我觉得洪这几天齁、对于陈建仁很多批评我觉得很可笑。讲他贪财，质疑他的论文，质疑他的学历。我觉得你们最后在野党批评我觉得很正常，但是好歹先做一下 Google 你讲陈建仁贪财，我帮大家回忆一下。陈建仁在2020年卸任副总统的时候，依法他有卸任副总统礼遇条例，陈建仁全部放弃，他一毛钱不要，他连水浒都不要。你说基长，你说他贪财， 那中研院特聘研究员领的薪水事实上是比行政院长多，而且他每天应该要做的工作量其实没有行政院长那么多、哦。特聘研究员他就做研究嘛，啊，研究不见得每一天都这么忙嘛，哈、哦。再来，我再讲一件事，陈建仁卸任副总统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世界级的大药厂出1000万的年薪要请他去，不是台币哦，是美金哦， 哈，哇塞， 1000万美金， 三亿 年薪啊， 对。但是条件是你必须住在美国。嗯，陈建仁讲说他拒绝，他说我不要，我要留在台湾做研究。嗯，这种人你说他贪财，嗯，拜托你们去做一下功课好不好？ 他们现在叫你这样讲，他又骂他傻瓜喽。 可随便啦，随便他啦哈。就我觉得陈建仁副总统以他的年纪，以他的声望，他这次愿意当阁揆，真的就是为台湾奉献。嗯，再来去质疑他的论文哦，你去看一下陈建仁的论文在那个领域，在公共卫生流行病学领域被引述的次数是在名列前茅的。嗯嗯。还有去质疑他的学校约翰霍普金斯，拜托，约翰霍普金斯的医学系，台大医学系在台湾算很就强了嘛，对不哈？我跟你讲，拜托你连约翰霍普金斯的车尾灯你都看不到。嗯嗯。不要去质疑陈建仁的论文，质疑陈建仁的学位。他的学历，我觉得你们将来他开始做之后，因为马上很快嘛，2月1号立法院开议，马上他要去施政报告了嘛。嗯嗯，你可以就教他施政报告，或者他施政做不好，你批评他我都没意见。嗯嗯，但是去质疑这些明显很可笑的东西，我会觉得你们根本就配合在打认知作战而已嘛。嗯嗯，就是用一大堆假消息然后去扭曲真相，这些东西没什么好质疑的。而且特聘研究员虽然账面上薪水49万，事实上他加上一些里里扣扣补贴，嗯，他领的不止49万呢、欸，嗯，哎、欸，那他干嘛去领20几万？嗯，49万的薪水我不领，然后去领29万行政院长，还要去立法院，嗯，哎、欸，你觉得陈建仁是讨个派系吗？不是吧？ 是，来，会 是哦，我觉得国民党很奇怪，国民党对于台湾非常优秀的一个生医或生技人才，向来一种带一种很奇怪眼光，包括翁启慧，嗯，就是说他们只要翁启慧卖9张股票，说他什么内线交易，然后呢，哎，谁内线交易炒股票炒9张啊？结果后来你看当时的浩鼎案到现在，不是就变成是证实他完全就是被人家白布染成黑吗？对他进行一个人格狙杀，同样的状况。陈建仁也是啊，他放弃了副总统的所有领域，他放弃，就是说目前为止49万的钱是留职停薪，然后领一个半薪的薪水，结果你说他贪财，你说他爱钱，你说他很会算，这全部都是针对他们进行一个人格抹灭。我真的觉得国民党就是你要用继续用这种手法，你狙击了一个翁启慧之后，你狙击了何大一之后，难道在今年的2023年，你要下一个受到你们一个狙击的对象会是大人格吗？ 而且朋友，我刚看到又一个真的是哦，费鸿泰他说陈建仁2年半领了1500万，请他公布研究成果。你是把他交暑假作业吗？还是交寒假作业？那费鸿泰委员，你当了这么多年立法委员，请问你的问政成果是什么？你领的钱比陈建仁还多哎、欸，你可不可以拿一点问政成果出来？好人修品胖姐，你除了每天在那喷口水骂人，请问你的问政成果是什么？ 那个我是这样看的，我觉得国民党这样是反而是好事的、啊。我觉得国民党哈、哦，他今天就是想要鸡蛋里挑骨头。好、哦，坦白讲，因为这个新上任的内阁在野党就是要想尽办法要找出一些康胖他的批评嘛。你要吹半天吹无讲啥，什么他这个特聘研究员是借调，那笑掉人家大门牙。所有过去只要是学者转任政务官，哪一个不是用这样借调制度？所以哈、哦，我认为这个反而可以凸显什么？凸显陈建仁就是在国民党这样百般各种方式，这样穷尽一切方式想要去找他毛病，吹无啊，最后干脆怎么找一个借调的东西就。这个借调制度一讲出来，反而打到自己以前的行政院长这样，我讲这样话蛮就衰了。 而且他们是薪水， 他已经退隐江湖多久？对啊，而且他的薪水真的还是没有那个特聘研究员那么高。所以我认为，其实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我认为国民党其实是害怕陈建仁会上去的。因为坦白讲，这种你说如果一种啊那硬都硬那种，反而很好评估。这种所谓温柔坚韧的力量，有时候很难评估它的这个影响力有多大。 哦，我要打个报告就是说。当时的江宜桦2013年他是从台大这个当行政院长他借调好、那好像现在又回去台大了吗？ 没有，他回中正。 哦，中正大学。 他之前内政部长就借调了、 啊。就借调了，是。啊，原住民民主委员会的主委孙大川也是借调。 借调。 公共工程委员会的主委陈振川也是借调。内政部长李鸿源也是借调。然后陈威仁他也是借调。当时啊 这个农委会主委陈宝基，还有马英九时代的政务委员叶新成、政务委员严鸿生，也都是从学术界都是借调。哈，柯文哲呢，因为他当选台北市长八年，所以他从台大借调，那现在他已经办理退休了。我的意思是说，当时借调都没有问题，陈建仁借调就有问题，陈建仁借调就是贪财。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哈，国民党今天建立新习，看到陈建仁啊温良恭俭让的形象，非常温和，笑容满面，就觉得这个人好欺负，就故意在这里面啊在那边啊找麻烦，或者是无中生有。刚刚讲过借调这事情，每个大学里面都有很多教授被借调，而且他每个礼拜还要回到学校义务上课两小时，就是我不拿任何钟点费哦，老师对学校的一个帮忙。好，还是有继续维持他的教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个尝试，那你今天拿这个东西来打来针对啊、这个啊、陈建仁，我觉得是很无聊啦。那另外就是说我觉得这只会适得其反，就是我今天好你看这个陈玉珍也好，费鸿泰或者这立文，我觉得他们都已经磨刀霍霍的。绝对要拿那个什么啊高端疫苗的事情等等等等要针对陈建仁给你好好的三温暖一番。可是如果你今天的啊这个火力过于激烈，或者态度过于的这个强硬，甚至让大家觉得你在羞辱陈建仁的话，我觉得那会产生一个回力标， 是，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啊，陈建仁本来就是一个温和的人啊，你为什么用这种态度咄咄逼人，甚至做人身攻击？那我觉得陈建仁你也不用在高端疫苗上跟他们多做解释，因为你说我那时候我就没有任何职位嘛， 是， 我为什么要这个事情，请你们去质询当时或跟相关的人，我没有参与其中嘛，所以你不必跟他们这个瞎搅和，不用去混那个浑水，我觉得就维持你目前基本的立场跟态度就可以了。 好，那么这个过去中国啊，用很多的理由啊、禁止了台湾很多的这个产品啊、几十项。那包括这个金门的高粱酒，那现在呢突然之间宣布解禁了，为什么？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那先休息，进广告。这个过去呢中国这个禁止了非常多的台湾的产品，包括2021年的1月台湾的猪肉，2021年的3月台湾的凤梨，2021年的9月莲雾虾虾，2022年的6月九斑，2022年6月的食物那里北大鱼，还有2022年的8月那里甘麦北大鱼还有竹夹鱼。那到2022年的12月9号禁止了178家水产品，另外是禁止台湾金酒、酒类跟饮料等产品，结果现在63样他呢要这个解禁。那这是代表什么样的意思？等一下我们来讨论。来，我们来看一下。 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春节期间前往中国与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中国官媒央视大篇幅报道，双方大谈两岸情势与交流。才隔一天，宋涛再接见金门县长陈福海，同时宣布金酒等63家企业产品解禁。 金酒公司入华注册码的问题在厦门市台办跟福建省台办的台湾的大力协助下已经顺利解决了。关于小三通第一阶段是到2月6号，今天跟宋涛主任也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相关的沟通，明天预计还要再去拜访陆委会主委。这个小三通在2月7号以后可以对于人员往来资格继续扩大。 春节尾声，蓝营前仆后继前进中国，沟通协调产品解禁，更要打开小三通大门，看似带着中国利多回台，但是这并非透过两岸对等官方管道。 中国完全没有遵照世界国际贸易组织的游戏规则在进行，它就是为了统战台湾，跟国民党互相做球，让台湾人觉得只有国民党可以跟共产党说话。 两岸之间一定是在平等尊严友善底下，大家努力的沟通，让两岸会更好。 连侯友宜都喊出两岸要对等沟通，但是中国刻意矮化，不理会台湾官方单位协调，仅接受蓝营诉求，统战伎俩尽在不言中。 董老师，这个算是洪秀柱跟陈玉珍他们的功劳吗？ 当然不是。哎，请注意啊，解禁是那些国民党的人在讲的哦，根本没有解禁这两个字啊，就是国台办那边他所发出的新闻稿也没有这两个字啊，是国民党自己说什么解禁过了，这什么意思啊？国台办是说 哦，他这么说的，就是说，哎，台湾的有些企业呢，你因为注册不完整，嗯，啊，资料不完整、不规范，哦，所以说你补充了资料哈，所以说就可以重新输入，嗯，好，所以说第一个我们要确认了哈，等于说这个所谓的这个障碍，要注册的资料你还是要注册，嗯，那些注册资料我们之前讨论过嘛，你要详细的写明你的产品啊、你的原料啊、你的产地啊、你的顾客群啊、你的生产的那个工厂啊里面，你通通要注明的。 对， 那今天看起来呢，还多了一个新条件，哎，这个金九以后呢要进入这个中国的话呢，嗯，啊，那个中国里面属于中国那个大陈岛啊，你要把它当作你的金门县民发酒给人家，哈， 嗯，要发酒给， 对对啊，就啊，不然这什么意思？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哎，就是说这个台湾的这个产品，企业的产品啊，嗯，能够进入进入中国，然后呢，两岸的经贸能够正常，这是好事，嗯，啊，因为金门的民众也是这样希望嘛， 对， 我们台湾的企业也是这样希望。但是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就是，哦，这个中共他自己制造的障碍，嗯，然后呢，这个障碍没有解除，只不过呢是大家要服从，然后就变成说，哎，今天什么解禁了，什么开放了，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是第一件事情，嗯，第二件事情你就不必说他后面。他还有他的政治的这种目的，嗯哼，洪秀柱呢就看得很清楚啊，洪秀柱是去啊，到了中国，这个两岸一家亲后面呢，哈，共促统一，嗯哼，要共促统一，就是人家的中共的这个政治条件嘛，啊，你要支持统一嘛，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啊没有错，啊，等于是说国共互相唱和，嗯哼。但是国民党不要来骗好台湾的这个企业，也不要来骗台湾的民众， 嗯，是 什么就说什么，是贸易障碍，它就是贸易障碍。嗯， 金九啊，可以去再去中国卖，好，哦，然后你刚刚讲说大陈岛那些人，金九必须要去发酒给他们呢，啊？ 哎，对， 大陈岛有瓦杰瓦杰人哈，哎， 三万， 哎，三万， 大灯岛， 大灯岛 ，对不起，哦，大灯岛， 对， 要三万人给他们去分金门高粱， 符合资格的说是一万多， 哦，那很多嘞。那请教一下博文兄，为什么宋涛见的就是洪秀柱啦、陈玉珍啦，还有这个金门县长陈福海，都是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会讲他们喜欢听的话啊。哎，这洪秀柱跟这些人去跟宋涛讲，一定都讲说这个两岸的统一的进程啊，哦，台湾对中国这个祖国可以说充满了幻想啊。嗯嗯嗯。其实如果说中国的国台办愿意真正倾听台湾主流的民意，嗯，我认为这是好事。哎，两岸交流应该好好的听，可是他老是喜欢就听一些这个抱大腿，或者是在台湾，你想想看嘛，我就讲不客气的话，嗯，洪秀柱在台湾连选个总统都被国民党换掉，哎，你就知道他有多么的旁枝末流，嗯，可是中国却捧着这些人，把他们的意见当作自己的这个主流，用来吹嘘，用来巩固他们自己国台办的这个在中国国内的地位，嗯，怎么样？这是毫无意义的，嗯，所以我想哦，如果我们金九真的能够到中国去嘛，因为金九品质真的好，评价合理。品质好，如果说真的能够打开中国的市场，哦，这个我们当然非常乐见。嗯，但是如果中间啊层层叠叠，然后卡了很多关卡，甚至设了很多条件，嗯，这种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认为坦白讲，那个也是卑躬屈膝。嗯，如果台湾跟中国用的是这种几乎就是要投降、卑躬屈膝的方式，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和平哦，坦白讲是用投降换来的，没有意义啊。 哎，请教一下范老师哈，因为。2022年12月9号禁止台湾178家水产品。嗯。然后过去禁止我们的竹夹鱼、北大鱼、蛤蟆。嗯。啊，够这个九班。嗯。啊，连母虾卡翁来。那这一次呢就是开放什么这个我们的金门县长陈福海啦、吴成典啦、洪秀柱啦，工商团体向中国转达诉求。所以这一次金门酒厂在内63家台湾企业放行了。嗯。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们不一并放行什么石斑鱼那些呢？ 这就是要展现差别待遇嘛。哎，所以你看说宋涛他从北京到厦门去见陈福海他们，哎，他就是一个刻意的政治操作，然后说哦好，我了解你们金门啊，你们啊金九你们有特殊的待遇，嗯，给你们啊重新登记注册， 是 他就是一个说你看啊，因为金门你们支持两岸一家亲嘛，嗯，就给你特殊待遇嘛， 是， 但是我必须要讲啦，这一次他们去这个厦门就当什么国台办的临时演员嘛，嗯嗯嗯， 不是这样吗？哦，就是你是来背书的嘛。嗯，那其实有63家他是没有去当临时演员了，他一样放行嘛。所以我就觉得表示什么，你就是他要利用金门还有利用金九来作为对台湾进行大内宣的一个样板戏嘛。嗯，那我觉得就是说今天，但是你看啊，国民党很可悲是什么，嗯，夏立言去年八月到中国去访问，到北京去访问，那时候哎，这个中国派谁来跟他见面，嗯，是国台办副主任，欸，你是国民党副主席，欸，你好歹是应该要跟什么，你说政协主席才够规格，或者是中共的第二把手嘛，那当时这个啊，政协主席应该算是第二把手，嗯，就没有，是个国台办副主任，结果这一次呢是国台办主任去见金门县长，嗯，表示什么，你这个夏立言还不如陈福海嘛，嗯，所以为什么他认为你国民党根本没有用嘛，看不起国民党嘛，所以我觉得朱立伦一直说我们要去跟对岸协商，两岸要沟通要协调，很好，嗯，那请你今天你朱立伦就可以去北京去找习近平沟通啊。 不好意思，黄师，我再请教，既然他认为台湾人有这样的诉求，所以我们就开放行了63家台湾企业，嗯，那为什么他要买通台湾人，不是买通啦，就是说要跟台湾建立好比较好的关系啊，为什么他不把全部都以前禁止台湾的夏卡啦联盟啊翁来弄解禁呢， 欸，他就要凸显说诶，欸，这个收放是由我来决定的，嗯，不是由你台湾来决定的，嗯，我不是全你要可以你们要来磕头，嗯，他就要建要你要跟我你要跟我要要要跟我输成，哦，才有可能嘛，嗯， 他为什么不进台湾的晶片输到 中，对啊，所以就是柿子挑软的吃嘛，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看这些农产品好欺负，我们的农业渔业的他们的所他们可能比较弱势的族群，嗯，他就打压你嘛， 是 他对晶片他不敢打压嘛，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两面手法，嗯，但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今天中国已经开始展开了，今年因为宋涛已经讲过，嗯，他要落实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是， 所以洪秀柱为什么到时候到厦门去，嗯，就是要开始推动从今年国家统一的一个新的步骤。我觉得今年 会，啊，洪秀柱在台湾讲话有人听吗？ 哎，不重要，嗯，啊，他到时候他在对岸是有影响力的，嗯，所以到台湾今年会有一个通过一个什么国家统一法，嗯，或者成立一个国家统一委员会，哦，哎，搞不好习近平是这个主委，洪秀柱就副主委，嗯，啊，或者郁慕明也是副主委，嗯，他就把甚至很多台商或者把台湾的一些企业家请过去， 是， 你就是今年要落实两岸统一。嗯 哼，对。 我跟你讲，我现在有点在担心一件事情。刚刚不是提到2012年有一个王雪红讲说我们的 HTC 是中国人的品牌，我今天在担心说2023年我们会不会看到啊，我们的金九会变成说我们金门高粱是中国人的品牌。不可能吗？ 有，已经福建品牌了。 对，现在问题就来了。当我特别看了一下，就是董老师所讲，其实他是媒体有报道，他说是金门县长啊，他自己哦，到中国这一次去哦，他说，哎呀，这样子，我们呢就是两岸嘛，这样部分大登岛呢，我们那个金门县哦，有以前在那边有在管到那个大登岛，我们去看县址，他说这样子。你这边有3万人嘛，1万多人符合资格，那我们大登岛的居民，这个比照金门的居民，我们就可以让你配酒，而且是三节配酒。刚不是说1万多人，我刚特别查了一下金门的配酒，他们好像是12瓶嘛，嗯，大概5000块， 哎，什么12瓶？ 就是每一年配给金门人的，嗯，三节的， 金门三节配售，那是卖的， 对对对对， 那是送的啦， 对 对, 對，但是那也是非常。 没有，那个就是那个酒厂还赚钱的啦，只不过因为那个配售酒应该独特，所以他在转卖价格会比原本你去买的，比县民去买的时候 价格高啦，有收购，因为你现在网络上 金酒的金酒不会亏钱的啦， 不是亏钱的问题，而是说为什么你会给中， 那是在吃对岸豆腐， 你为什么要给中国人有这样子的，反而台湾人没有呢？ 你说谁在吃中国豆腐？ 不是啦，我觉得因为他把大登岛，因为过去金门县府的所在地是在大登岛， 是， 嗯，啊，所以说他说啊，大登岛以前也是金门，所以他把它当作金门县民啊，我酒也可以配售到那里。嘿嘿嘿，某种我坦白讲，我这陈福海不是国民党的，我也不用替他讲话，嗯，我觉得当他讲这个话有点技巧性，他一来是希望说对岸的那个关税，因为酒的关税非常高，嗯，哦，然后他希望可以降低或解或甚至不用免税啊。第二个就是说他讲这个话，这第一个这个酒可以卖去啊，甚至还我认为还吃一点豆腐，说哎，这个看这温有管名啊，所以他也有资格来配售。 你已经变成福建品牌了，到底是变成谁？ 没有了，没有了，这品牌是 当然是金门的品牌，而且金门这个什么金门酒厂是100%县府经营的。 当然、哦、是。 那我意思是说，这他们针对这个问题哈、哦，去提出诉求啦、嗯、那我说不能把它转为说这个好像是把酒送去对岸，这也不这送去大灯岛也不是，黑几杯杯。 你确定吗？确定他是 没有？我刚才有看 那个售， 就金门县民也要买啊。金门县民拿每三节拿那个酒， 对对， 我自己也有收，你知道吗？对，黑暗影几杯啦， 这就是重点了。为什么你也有收？因为它有增值。值的空间、 啊啊， 所以这就是重点，你懂吗？我的意思是说，嗯、这个东西是 有，他还是把好处给大灯岛了， 而且 那金门也赚了，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 双赢啦？双赢 不是、啊？那既然双赢，金门可不可以也来配一点配售 给我们？给我们2100万人呢、啊？ 你只要户籍在金门都可以啊。 那大灯岛有在金门吗？ 是，所以我才说他这样就有点吃豆腐的意思嘛。就、嗯、我把你当作我金门县民啊，我县府管的民众、嗯、啊，其实不是嘛，两岸分治嘛。 我觉得现在情况是大家会担心，哎、欸，你们这样子金门跟中国的这样子的交流，已经先从哎、欸、他们的人民可以享有我们金门人同样的一个优惠、嗯，我们本岛的人反而没有享有这样的优惠、嗯，你不是觉得有点奇怪吗？第二件事情，你知道金酒现在销售到中国去，一年营业额3亿、嗯，依照你整个金酒的一个营业额看起来的话，其实3亿是没贼呢、嗯。你拿一个为了这个3亿的一点点的东西，然后你去送一个大礼给他们，嗯、现在大灯岛你说你符合资格的是10000人，如果他们搞了100000人进去注册在大灯岛呢？如果他弄了100万人登记注册在大灯岛呢？那你也要都要配送给他们吗？嗯，这不是一种很莫名其妙的情况吗？第二件事情，事实上 BBC 的主播曾经问过，当时就是我们现在新的国安局局长，但是现在之前他是驻欧盟的一个代表，对，蔡明燕，他特别问到蔡明燕一句话，他说。乌克兰可以跟俄罗斯抵抗这么久，嗯，很重要的关系是中国，他们乌克兰人上下团结一心、嗯，没有其他的一个不同的想法。他说：“你们台湾有吗？”嗯，他直接问说：“你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共识，这样的团结吗？”嗯嗯。所以为什么这种所谓的金酒这件事情不能小看？为什么像洪秀柱这样去的事情不能小看？因为事实上外国人都在说，你们中国、你们台湾内部有不同的势力、嗯，而你不同的势力里面有一部分人正跟中国进行一个谋好的关系，而这种谋好的关系从国外来看，它是对于整个台湾的国家安全是危险的。 是，对，莲花， 其实。中国的统战不可怕，可怕的是台湾内部要有人配合、嗯、哼哼，今天包含洪秀柱，包含陈福海、陈玉珍，他们就是配合中国的统战。为什么我这么说？古尼迪金梅西尊，因为金酒公司的产品因为也是注册的问题卡住嘛、嗯、中央社去年12月8号发了一个新闻，金酒公司的发言人自己讲的，他说金酒公司在2021年的12月28号就取得中国海关的证明、嗯、许可证、嗯，有效期限是到26年的10月28号，所以照这个时间来看，去年不应该被卡住。 是是。 但后来中国院要求说，你要提出这个，你证明你的产品没有用福岛实现式的产品哈，金酒公司也都补件了哦，嗯嗯嗯，补了之后就跟其他去年那时候没有被批准一样，莫名其妙就被卡住了。好，那时候卡住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中央社记者有写到，他说金酒公司发言人自己讲，他说我们在厦门有库存，所以短期内没有问题。嗯哼，那12月8号到今天现在也不过才一个多月嘛，所以金酒公司有没有急着把酒卖到中国去、嗯、其实并没有。刚刚慧珍讲一年营业额3亿、嗯、你知道金酒到中国关税是扣几趴，你知道62%呢。所以你觉得金酒卖到中国贵不贵？很贵，因为也不是一般人能喝得起的，大概就是比较有钱的人才喝得起。金酒缺不缺中国市场？嗯，基本上不缺，因为金酒每年的产量有限嘛。哎，金门的高粱，金门酒厂高粱，你卖到台湾来了，指责为什么要收集？因为 台湾都卖不够了， 一瓶难求啊， 一瓶难求啊，根本卖不够了。 好，可是你今天为什么陈富海、陈玉珍、洪秀柱，你们三个人急吼吼跑去见宋涛，而且哎，宋涛专程到厦门来跟你们见面呢？嗯嗯，国台办不在厦门呢， 是， 那为什么专程来跟你见面？完成统战的目的嘛。嗯嗯，所以将来这样的模式到2024总统选前，它会不断的上演。嗯。你来求就有啦，你来跪就有啦，嗯，你叫我大哥，我就好你啦，嗯嗯嗯，大概就是这样的模式啊。问题是，你今天如果说你今天陈玉珍，你们是要帮金酒公司争取福利，你应该去跟中国讲，你把关税降下来，嗯，你62%关税，你叫我怎么卖？我怎么跟你的茅台、跟你的五粮液比？嗯， 你要把关税降，这才是真正帮金九开拓市场嘛，而不是去同意。而且中国提那个条件，他说那个大邓岛，为什么他用这个理由？他说因为大邓岛以前是金门管辖的。嗯，哦，哎，那如果这样讲哦，中国到时候会提哦，也整个中国大陆的领土以前都中华民国政府管辖，那以后是不是整个中国都可以配送？所以我觉得你去让人家吃了豆腐，实际上又没有得到利益，反而是达到中国统战的目的。我不晓得金门这个县长跟这位陈玉珍委员，你们去的目的，还是说你心目中的祖国，你到底是都几个？你的祖国到底是中华民国，还是你的中央政府在北京？为什么事事都要配合他们呢？ 哲兄，你有你收金门狗粮哦？ 我以前服务过两个金门的立委啦， 会跟你透啦， 所以那时候会， 你有黑金狗吗？ 会有一点小道消息说，哎，哪一年的酒特别好？我不讲太多，感觉我很爱喝酒，没有，我 是说有在收，跟你很爱喝不太一样。 对啦， 是啦，是啦，是 老实讲，因为有在收是知道那个酒好，你才收嘛。第二个就是市场缺嘛， 是哦， 他可能有一些涨价空间嘛， 是 哦，这样子。我想欲跟你请教讲，你今麦收偌济啊？ 范老师以前在金门大学，他搞不好也收很多。 对哦， 没有了。 你怎么推给范老师？我先问你啦。 是哦，我说是啊，这啊，不能讲，不能讲。 好 了，是有收一些啦，是坦白讲，建国百年的时候哈，当时哈，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当时哦，只要出厂的酒都有印一个那个国旗，然后再加上建国百年的 logo， 那一年就是很热门，对啊，即便是新酒都有很多人收，所以那时候确实有收了一些啦。 啊，有 keep 不 ？Double， 高级麦已经 double。 Double 啊，哎，你们叫金门嘛，配售好万。 不，所以不是刚才讲那个不公平，就当然他可以给，因为配售酒的目的就是金门酒厂在金门嘛，在地的企业，所以他给金门居民福利嘛，所以他没有排外，我觉得不需要就讲到说啊什么这陈玉珍啊、陈福海县长啊，还有谁啊洪秀柱主席前主席去那边磕头，我觉得这过了啦。那金门，我跟大家报告，金门酒厂啊最高一年的营业额是多少，你知道吗？比他县府的预算还高，160亿，一年县府的预算大概是当时大概150亿左右，所以那个是金门的金鸡母，甚至社会福利啊，很多的福利都是从这个什么这个金门酒厂赚的钱来的，所以对他们很重要，所以金门的立委或县长才会说啊这么快，然后就赶快去对岸去讨论这个事情。但我要讲就是有一些事务性帮人民解决问题的，这个可以做嘛，那不用给他赋予太多的政治色彩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包含那个我让有人讲说啊那个谁讲说这个两岸什么同根生啊齁、那个陈玉珍啊齁、因为金门有那个你知道一个特人 一条根 我也是我的爱，你知道我有时候过年我也会送那个一条根给人家齁、因为那个保健食品可以吃可以抹。那我要讲就是说他大概是他在陈玉珍讲的是文化上历史上或血缘上的两岸一条根哦，不会是什么？不会是政治嘛？政治当然很清楚哦，不需要把这个过度衍生的。所以我刚刚非常反对了，就是说啊，你这是蓝营的人去那边磕头被统战什么？我说真的，把这个事情解决了，那现在开始是63家，有没有可能后续还有更多的我们这个台湾的企业、中华民国企业可以被解禁，然后开放解套啦，不要解禁，你如果觉得很刺眼，那解套好吧。更重点是怎么帮人民谋福利。我讲最后一个结论就好。如果政府民进党政府做得到的，那何必出动在野党去呢？所以不要骂，与其骂蓝营，不如好好想想说，我民进党几乎都会这么搞。选举不然我坦白讲，选民已经给你一次教训了，你就现在什么事情就丢国民党，我觉得不合理。 我这样讲了哈，我不是我们在骂蓝营，而是说这中间有三件有大问题的事情，为什么蓝营好像说视若无睹？第一件事情，洪秀柱去一样是有谈到企业哈，两岸的企业或金九的问题，可是里面为什么挂了一个要促统，两岸要促统？有啊。啊，你们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哦，这个没关系啦，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这次金九的事件，在国台办在中国的新闻里面已经出来了一个加了一个新的标签，叫做福建名酒。嗯，也没 福建什么 名酒， 福建名酒，金门高粱，福建名酒。对不对？第三件事情，其实那个大洞岛的事情，我觉得哈应该去问清楚。就是说你要去第一个有没有这回事要去配售好就是配售好。 这个配售呢是谁提出来的？第三个，金门酒厂真的有收钱吗？我们先问清楚，不要急着说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都没事，每条都是大事情，嗯嗯，对不对？ 不过 我们不是鸡蛋挑骨头，我们看到事实就在那个地方嘛。嗯 嗯，不过哲兄 是 两岸同根生哈，其实美国的白人啊，他是从哪里去的？ 安格鲁撒克逊，英国啊， 哎嘛同根生啊， 是啊， 他们两个国家。 是的，我当然理解嘛。那最后那是选择问题。 美国黑人对起 回纠， 啊嘛同根生啊。 是啊。 哦，同根生不一定要统一啊。 是，我就说现在统一也没本钱嘛，你独立也没那个能力嘛。 我给你看一下哈。嗯。宋涛嘛，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和洪秀柱会面嘛，说宋涛转达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洪秀柱的春节问候。并且指称中共二十大对当前跟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做出部署，对两岸关系发展、祖国统一进程具有重大深远影响。宋涛宣称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并鼓励台湾同胞参与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进程。恭喜归拢起祖国统一进程嘛？ 哈，是。 你 不是 咱过年的时阵，阿强会飞机有来无哈？ 有 吼，奇怪，那过年以前那飞机就过来哈。 反对哦，如果对台湾文攻武赫， 不是尊重跟关爱吗？ 是啦，啊，没有，这当然就是两手嘛，对，就是说在他有这个软的一手，又硬的一手嘛，这两岸的问题。这个纠结很多啦， 需要当面跟他表达，说我们对你攻击绕台的不满，嗯，啊，不然在沟通什么？你沟通就是只讲他们喜欢听的话，附和他们，那就不是沟通，那我是交流。 派谁不问？那咱过年的时候，咱也不是都来引到门口，搞个说的说的，你看还是什么？ 报警啊，就不友善的，哎呀，你太客气哦， 亲家的，那是叫我你看的， 好，很不友善，那在威胁啊，那也 是。 那 不是关爱跟尊重吗？ 哦，关爱那个太关爱了，太恐怖。不，哎，那是恐怖情人呐， 不啦，有不是都讲跪你的时候来领导呢？我关爱你哦，我关爱你哦，应该讲 舞龙舞狮的时候，前面有一个挥那个大刀的这样。 那再请教一下，这个既然是尊重跟关爱，台湾的第一道呢，往来到呢，下卡连母九班北大鱼，为什么今晚不爱给人关爱一下哈？方老师， 所以我九个公司就可以啊。 所以我觉得真的，他们讲这些话哈，对我们听起来真的就像笑话了。哎，就说一套做一套嘛。 是， 他连他自己的人民都不关爱，他要关爱台湾人嘛。 嗯，方老师，桂林是喜气洋洋嘛，对不对？放鞭炮嘛，打个龙又捆嘛。啊，为什么战机还来啊？ 他来。来保卫伟大的祖国 啊让你们在祖国的母亲的背膀里面感受到祖国的温暖。他是这样宣传的、啊。 人家在结婚你会去闹场吗？ 当然不会去找，就这么找死啊，怎么可能去做这种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嘛。但是他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共产党对他自己的人民也是说一套做一套。我真的觉得啊，台湾人真的不要被骗了。而且我觉得他这边说啊，台湾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血浓于水，一边军机绕台，军机绕台，毫不手软，连过年期间都不休息。 是， 所以我真的要奉劝蓝营的政治人物啊，不要在那边被中国的这些啊他们的说的一些甜言蜜语给欺骗了，要看一看到底中国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好，因为啊，这个啊麦卡锡。啊、哦，麦卡锡呢？他已经当选啊，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他是共和党籍。哦，那共和党其实比民主党还要反中。那麦卡锡当了议长啊，说按照新闻说，他春天就要来了，啊、哦，可能在两三个月吧。哦，结果吴子嘉说啊，这一次麦卡锡四月份一定会来，中国大陆的反应绝对是加码，甚至会在台湾领空的边缘。开始有新的摩擦啊、哦，这样子，那到底会有多紧张呢？来，我们来看分析啊。 国造坚固飞弹随时备战，因共军对台战机飞弹威胁，国防部将素有台版萨德称号的天空三型飞弹部署到淡水河口，防卫首都中枢安全。不过，蓝营却急呼台美密切交流可能引来中国不满。 佩洛西来啊，已经带来很大的问题了。我觉得我们政府一定要慎重的面对，不要让这种事情一再发生。 我们更期待两岸能够和平，能够稳定，让民众能够过好日子。 国民党新春团拜，党主席朱立伦高声呼吁两岸和平，而美中议院议长麦卡锡预估四月可能来台，无非是关注台湾在东亚地区的安全与重要性。蓝营却忧心台美频繁交流可能引起中国再次跳脚，去年八月围台军演再重演，引来区域不稳定。 我们欢迎任何国际友人能够来台湾，最重要的台海跟区域稳定的发展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景。 任何一个学者专家，包含国内国外媒体啊，各方面，他们的发表言论我都予以尊重。从国军建军备战的目的何在？就为了因应这些突发状况。 邱国正强调，国军料敌从宽，紧盯共军动态，面对各种威胁，军方展现实力，要敌军别轻举妄动。 好，吴子嘉说啊，白宫跟北京早就讲好了，就是四月份要让解放军去作秀，秀到爽，让台湾被教训一顿之后，中国就会很有面子。因此吴子嘉预言，不止环台军演，还会有在台湾领空的边缘开始有新的摩擦。董老师，麦卡锡会来吗？ 肯定会来， 肯定会来， 肯定会来。但是确切的日期，那个我觉得那个就需要各方来瞧。 嗯， 因为麦卡锡啊，在佩洛西决定在做决定说要不要来台湾的时候，那个麦卡锡公开讲过说他认为， 对， 麦卡锡认为佩洛西要来。 对， 后来麦卡锡在竞选议长的时候又讲了一遍说他如果当选他要来。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因为他是国会议长，他又是共和党的国会议长，他说要来的话就一定会来。我说站在他的部分。 嗯嗯嗯。 那我觉得刚才吴子嘉讲的那个东西，这个就是反美论跟以美论，这个就在离间台美关系，帮公共讲话。 嗯， 你看他标题说麦卡锡访台，恐酿 悲剧， 对不对？那其实很多人都这么想，是不是佩洛西啊不要来的话，中共就不会对台军演了？我说中共对台军演，是一定会的。只不过佩洛西来台湾的时候让中共早亮出他的底牌，因为中共要统一台湾不会变的，他要武力准备的那一手也不会变的。今天我们如果说因为中共不高兴，所以我们就不让这个麦卡锡来，那么以此类推，以后中共只要不高兴，全世界的友人都不会来， 都不能来， 都不能来。对，中共都会不高兴。 对， 他就是要统一台 湾。那我们就没有做主，我们就失去主权了嘛。 是啊，就是说我们有交台湾人民有交朋友的权利，有自主交朋友的权利。 是， 这也是不只是美国国会在说的，欧洲，我发现欧洲的议会的议长他也是这么说的。他们认为美国台湾应该有自己交朋友的自主权利啊，你怎么会干涉人家交朋友呢？你就要打压。 指责欢迎麦卡锡来吗？ 欢迎啊，当然欢迎啊。佩洛西来的时候国民党也表达欢迎啊。 可是这没有啊，看起来马英九说上次佩洛西来已经带来很大的问题啦，所以这个事情要慎重面对啊，不要让事情一再发生啊。 是啊，所以他是提醒嘛。确实啊，确实上次佩洛西来之后我们也遭遇对岸环台军演啊，两岸对峙紧张等等。但就是说怎么取得那个。 副主席还去那边。 怎么样取得那个平衡点啊。 嗯， 我台中华民国不能没有朋友啊，我们也有我们的外交关系要维持啊，美国是我们的好朋友。那只是说再怎么维持跟对美国跟对岸有一个平衡的关系。这个就是考验执政者的智慧啦。 朱一伦现在就可以去啊，你现在国民党党主席啊。你就说我要去北京见习近平啊，我要跟你讲啊，你不要在军舰绕台，军舰绕台啊，你不要妨碍外国的美国的这个高层来台湾访问啊，为什么不去？你们国共不是有平台吗？ 所以我是你又说对岸瞧不起国民党啊，你又叫朱立伦去谈事情，我就搞不清楚你到底觉得国民党 对，就表示国就表示朱立伦说我们要跟对岸协调这件事情，根本是假议题嘛。 那这一次麦卡锡来了啊，刚刚董老师也讲一定来，那来老共会怎样 啊？当然会有动作，但是我必须要讲。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是执行的部门，不是只有国务院，美国国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他如果要来，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行政单位也要有相当的配套措施。例如说他的安全，你怎么？你看之前佩洛西要来，还说中国还说派解放军把他的飞机打下来，把他的专机打下来，不可能，为什么？美军在旁边护卫。 那如果麦卡锡不来，老共会怎么看他？ 就看美国看不起。所以我必须要讲啊，那个麦卡锡不来的话，第一个对共和党的形象大伤，对于麦卡锡本身的形象大伤，因为你做过出承诺， 是 对美国这个国家 他的形象跟他的立场大伤，嗯，因为他会看不起你拜登政府。 那我看新闻，川普已经开始展开总统的大选的竞选。 对， 川普来比较大咖，还是麦卡锡来？ 麦卡锡的在中国的官方来讲，他重要性很大，是美国第二大的仅是总统。嗯，但是川普是什么？国际宣传，台湾人最支持的美国总统是谁？嗯，川普啊。嗯，台湾人那时候多希望他连任啊。他来台湾，台湾人一定非常欢迎，因为他最挺台湾。嗯，美国总统哪一个比川普挺台湾的？哪一个人比川普更反中的？嗯，所以他来台湾，他可能会 挺台湾人挺那一个反中挺台湾的那个总统。 对， 不一定是挺 对啦。但是拜登现在也很反中啊。啊，只是说川普他讲的比较他的讲的比较多，他的立场比较坚定。 是， 所以他可能来台湾就说 川普很可能会在台湾、 啊。当然有可能啦、啊，因为第一个。现在美国反中亲台是主流民意嘛？嗯，你看之前的蓬佩奥，他本来也想选总统，他也来台湾啊。嗯，就表示说来台湾会有国际的声量，在美国国内会获得支持。嗯，他有可能在美国的共和党初选脱颖而出， 是， 甚至有可能当选总统。嗯，所以我美国现在是争相的要亲中啊，反中亲台、嗯，这变成是他们大家的一个共识嘛？ 董老师，真的会像吴子嘉讲的，解放军来到台湾的领空边缘吗？ 他敢来就试试看，哎，我认为是这样子哈，就是说我们台湾有自主的招待我们朋友的权利，嗯，我们该欢迎什么就欢迎什么，中共要怎么做，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准备，嗯，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考虑中共会怎么做，那我们就不让麦卡锡来，这样就不行，这样就我们台湾就完蛋了，嗯，好，那里面有个重点哈，就是说因为国民党朋友哈最喜欢讲这句话，可是这句话我就听不懂，要在中美关系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嗯，这个话什么意思？那麦卡锡这次要来怎么办？叫他来一半啊？还是说以前也是啊？军售问题，美国要对台湾啊有比较好的武器军售啊，也是讲这句话，中美关系啊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啊，这什么意思啊？那个军售要卖我们3亿，我们只要1.5亿，嗯，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叫平衡点？就任何一个具体的事情上面。讲出来齁都很好听，嗯，哎呀找取啊这个最佳的平衡点啊，谋取台湾最大的利益，讲个具体的案例出来啊，嗯，譬如说麦卡锡啊来啦，现在就在眼前啦、啊、那怎么办呢？嗯，什么叫最佳平衡点、嗯、来一半。 跟16年就是最好的范例不是吗？两岸的和平，然后呢 18年跟哪一年 马政府执政的时候不是吗？ 08年谁来啊？不是美国谁来？ 美国也有部长级的人来访台、哎、不是吗？ 部长陆续来了好多次了、啊、就不是部长现在谈美国国会议长嘛。嗯，对不对？ 对，刘旺黑。 其实我觉得麦卡锡是一定会来了、嗯、因为佩洛西去年来是在美国其中选举前嘛，那美国明年底其实也有总统选举。嗯，所以麦卡锡如果他已经讲成这样，阿鲁不来齁、哦、也可以用秋伯大。那共和也能带回影响共和党的选情。好、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麦卡锡如果来，吴子嘉讲那个事情不可能发生。嗯，解放军会有动作没错，因为他必须对他国内的鹰派交代，但是我认为解放军的动作不会大于去年佩洛西来的那一次。嗯，为什么？你去年那次已经是惊到极限了、欸、你再还能怎么样？你真的觉得解放军的飞机可以飞到我们的领空周边吗、嗯、你觉得他真的飞得过来吗？你动作中华民国空军是假菜、欸。去年佩洛西来的时候，美国有几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在这附近？两个。嗯嗯嗯。所以麦卡锡来至少不会低于两个。而且现在尼米兹号现在就在南海。嗯。雷根号在日本。刚好一南一北。所以你觉得解放军敢造次吗？他会有动作，但是动作不会大于去年。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自己吓自己。今天有朋友要来我们家里访问， 那中国解放军的这个战机可以靠最多靠到台湾多近？ 这个国防部有它的标准作业程序、嗯、但是国防部它不能公开讲、哦、但是绝对不会是只进到领空，因为以现代战斗机跟现代的武器的精准度、嗯、速度跟距离、嗯、你等到它进领空再反应一定来不及， 是， 所以它一定有一条我们的防空识别区的、嗯、我们空军作战司令部的红线、嗯、你过红线我就会怎么样，你到红线前多远我会给你什么样警告，你到红线我会怎么样、嗯这一定有的。所以我觉得就今天麦卡锡如果来，今天朋友要来我们家里做客，我们知道在我们家的附近的巷子五楼摩底下被感染的病毒周董、嗯、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嗯、我们当然就是保护好我们的朋友嘛、嗯、让他安全进到我们家 欢欢喜喜宾主尽欢之后安全的送他离开嘛、嗯、这不就是我们的待客之道吗？ 是， 那我们不需要去问流氓说哎、欸、啊问朋友要来你也塞好一来嘛，你如果要去问流氓的话、嗯、你家里就永远不会有朋友来 了。哎，会的。 是，事实上我觉得这个跟这次小英总统的人事布局也有很大的关系。过去这几年来、嗯、其实我们看见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有非常突飞猛进的一个，而且变成是双方在经济上在军事上都有很紧密的结合。但这一次蔡明彦的一个出现，我认为他要负责是哪一块、嗯、其实就是欧洲这一块。哦、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刚刚特别提到捷克的总统，他之前已经跟泽伦斯基通过话、嗯、他在这个未来12个小时之内应该会跟我们的蔡英文总统通话。嗯，为什么他在这个时间点要跟乌克兰总统跟台湾的总统通话？他其实是在对全世界释放出一个讯息，就是说我们这个目前这两个国家，一个已经发生战争，另外一个是最未来最有可能发生战争，而我们捷克跟这个民主的国家全部都站在同一线。讲一句实在话啦、嗯、今天台股涨了540点吧、嗯、对，涨了500多点，然后呢也越过年线，光台积电涨了7%多、嗯、台积电今天一涨了7%多，这代表着就是说未来这一段的时间，或者说过去这一段时间，其实美国的他对中国所寄出的一个绞杀战、晶片战慢慢在发威了。1月27号、嗯、国外媒体去报道说，包括美国、日本还有 Apple， 对，全部都已经谈好说未来他们连生子外光机都不让他到中国、嗯、他们如果这一招真的全部都达成了相关的共识的话，中国其实在科技产业里面他就变成真的会回到改革前。但是这种、这个、对、哎， 深紫外光跟极紫外光又不一样哦， 完全不一样。 深紫外光还是比较 low 的， 对对对对， 比较 low 的他们不卖哦， 他就不卖。而且他现在如果说深紫外光是做28奈米嘛，那28奈米有时候是比如说一些电源啊，这一些比较本来认为对设备产品大家认为比较低阶的，如果说他这一招一下去的话，就变成中国所受创的已经不再是先进这一块、嗯、是连你本身比较成熟已经比较没有那么先进的科技产品也全部都会受到冲击。所以换句话说，刚指责哥有提到就说啊，2008年那样，2016年那样，子泽哥现在世界已经跟当时完全不一样了。 好，不过老实讲啊，刚刚这个慧珍讲说啊，美国跟日本还有荷兰啊联手围堵中国的晶片发展，这个是超级大事、嗯、 是， 这真的是国力的大事，这是科学跟技术、哦、那本来是啊，这个极紫外光才要管制， 对， 现在连深紫外光都要管制，也就是说先进制程本来是要围堵它的， 对， 现在连非先进制程都要围堵它，这个对中国影响太大了、哦、那刚刚有讲到蔡明彦啊、捷克的新当选总统说要跟小英通电话，也要跟泽伦斯基通电话、哦、不过美国空军战机动司令部的司令叫米尼汉上将，他说因为台湾跟美国都将在2024年举行总统大选，他预测中国的习近平啊会趁机发难，使得美国跟中国之间在2025年爆发战争。天哪、啊、现在是2023年耶，那这样就是两年后了。好、哦、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好，那么这是这个前几天啊 ,1 月 28, 今天1月 30, 大概两天前的新闻。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的司令米尼汉上将说台湾跟美国这个2024都要选总统。那所以他预测习近平会趁机发难，使得美国跟中国之间啊在2025年爆发战争。那他这个新闻是 NBC 啊，就是国家广播公司啊所报道的。米尼汉说他希望自己是错的，但直觉告诉他战争会在2025年爆发。直觉啊。然后这个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的发言人证实是有这份备忘录啊。那可是他说这是米尼汉的个人说法，不代表美军对中国的意见。那米尼汉说啊，这个美国最重要的做事情就是预防啊，吓阻。如果真不能吓阻，就是要打赢啊。来，我们来看一下， 美中角力持续升温，如今更有预测指出，美中恐怕在2025年爆发战争。 In the memorandum, the head of the Air Mobility Command, Minihan, said, and I quote, I hope I'm wrong. My gut tells me we will fight in 2025. 根据外媒报道，美国四星上将米尼汉日前在内部备忘录表示，由于台美都将在2024年举行总统大选，美国注意力被分散，中国就有机会趁机对台采取行动。米尼汉更要军官做好备战。 The main target should be to deter and, if required, defeat China. 为此，他计划打造一支团结灵活、准备充分的强化联合机动队伍，随时准备在第一岛链内作战。 面对中国威胁，美军陆战队27号正式启用位于关岛的新基地，这也是美军70年来首座新基地。中国同样动作频频，更有日媒指出，由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采取强硬立场，导致台湾民意骤变，一国两制对台行不通，因此北京将提出新版统一台湾方略，并由被誉为国师的全国政协委员王沪宁担起这项重责大任。不论是武力攻击或是统一新策略，中国对台威胁步步逼近，美中冲突也势必一触即发。 好，那么这个米尼汉上将啊，他直觉认为2025年美国跟中国之间会爆发战争。我记得2021年3月啊，当时美军印太司令部叫戴维森上将，他在参议院听证会，他说这个中国打台湾很可能在10年内或者在未来6年之内，因为2021年6年内就2027嘛。好、哦。可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啊也曾经讲，在本月初讲，他不认为这个入侵啊，中国对台湾的入侵是迫在眉睫啊。欸，我连忘立案的跨界宽直觉哈、啊。 其实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齁、他主要的任务其实他并不是在第一线作战部队。他是负责空中运输、后勤补给跟空中加油机的业务。 好、 哦。所以如果说一个在不在第一线作战部队的主官会发备忘录给所有的属下、表示说他有相当程度的可信度、他认为确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有一些掌握，不然不会随便乱发。 对，他不会也不会欧北、而且他是用很正式用备忘录的形式。那以我对美国人这个行事风格的了解，当如果他们预判说2025有可能发生战争的时候，那表示美国已经做好2025跟中国开战的准备。至少空军就他所管辖的机动司令部。所以其实在这份备忘录里面，其实除了这一句话里面，它里面还有很多要求，它包括说要求所属的官兵要加强训练，将来训练可能会比较辛苦，甚至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危险，甚至他还在讲说这个美国，因为他们主管的就是这个空中，有一个业务叫空中加油，他们会把空中加油机改成那种空中型的航空母舰，它的机腹里面可以载很多攻击型的无人机，在短时间之内可以投射到想要的地点、这些大概都是一种预估。但是因为现在对于说中国什么时候武力犯台，有好几种不同的时间，武功2025的，有2027的、甚至最远到2049的、就是中国建国百周年的时候、所以到底什么时候，说实在我们很难在短时间之内有预判、但是我觉得 我从1995我就一天我哈个短了 对1995论8月对吧，哈个一根哈个就一根桥柜里找你 啊，所以我觉得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知道中国有一天在他不承诺放弃武力犯台之间，总有一天他有可能会打台湾、那我觉得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做好所有最好的准备， 是 除了我们自己的准备以外，包含美国现在准备，日本你看他的国防预算那个增加的幅度大、而且请注意哦， 五年内要增加到一倍， 对，而且他要买甚至自己制造或跟美国采购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远程地对地飞弹、这对日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别忘了戴维森上将今天会到台湾来访问，就前印太司令、他又跟蔡英文总统见面，然后呢同一时间北约的秘书长斯托滕伯格现在正在韩国访问、下一站他要去日本。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为什么关心到太平洋来了，就是因为大家都看到同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霸权的扩张他已经危及到印太区域的安全、而印太区域对北约对美国对加拿大这些国家来讲，台湾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回到我们刚刚讲，因为台湾的晶片是无可取代的。一旦台湾没有，或台湾有战争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是台湾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好， 这样给我补充一下、我觉得这个2025齁、它这样的一个预言或这样预测， 我认为是好事。嗯，因为美国如果有危机感，我认为对于亚太、对台湾，我觉得这区域安全都是好事。其实我比较担心的不是什么美中开战了、啊，因为我认为美中现在就已经开战了啊。他们不管在科技、经贸各方面，其实都在开战。世界已经走向美中二元化的这样一个对立哦。嗯，但是重点是我比较担心的是什么？我担心的不是实质的战争。我对台湾，我其实我更担心。我认为实质战争，大家也不用自己吓自己。就算真的有，我们国防武力其实他们讲也不容小觑。但重点，我现在是怕什么？怕中共打银弹呢、啊？不是打飞弹、嗯嗯嗯，中共打银弹的那个效果哈、哦，其实比那个飞弹要好过太多了。我举例来讲啊，你战争花的成本有多大？非常大、啊。那你随便，例如说，下次我举例，我只是举例而已，我没有影射任何人或怎么样。我下次2024，我不要多啊。我如果有一个代言人或者怎么样，我就砸个300亿、500亿下去，你鬼也待完拿斗鸡，我得修起来，我何必还要去搞这些？所以我认为哦，台湾现在。趁着我们自己的心房比较重要，不要看到说哇，这个美国预言说2025就台海或美中会开战，然后我们就自己吓自己。我认为大可不必。我反而担心的是，中国用过去一贯的那种以商逼政、以商为政这种方式，反而对台湾是最有效的。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来关心国民党的总统动态啊，大选的动态，因为这个说这国民党的大佬说的啦，哈、哦。说两大指标人物，一个是侯友宜，一个是郭台铭。说初一啊，在板桥慈惠宫两个人没有正式碰面，嗯，但是呢，他们都有去啊走春了、啊、哈、哦。蓝军新北市大佬直言，郭台铭至少在人气上说压过侯友宜，啊、哦，那南投的指南宫初三也收到郭台铭与太太曾馨玲两个人署名的虎头蓝，啊、哦。更增添是否郭台铭要选2024的想象空间。那不被选总统，敢有去庙宇安尼一直走春哈？你吼？ 一般来讲不会特别去啦。 哎呀， 因为你讲安泰水点光明灯，一般是过年前咱会完成。哎、你讲过年年初一会到处去庙宇走春哦、哎，基本上就是要选举的人。 好好好， 以后是说准备好要选举的人再去行春嘛。我、哎、那我扣零工无代志，你过年你厝的休困比较好诶。 哎，那请教博文啊，年这个人气真的会侯友那个郭台铭压过侯友宜吗？ 哎，郭台铭如果出手，那个当然对。其实本来是这样，嗯，本来侯友宜是希望郭台铭可以哈、哦、全力支持他，嗯，然后这个郭侯之间有这个合作哈。哦可是现在感觉哈、哦，郭台铭好像打给画画哈，好像心来个紧张啊，你知道？嗯、好像真的一副他要出来那个感觉。那如果郭台铭他出来，而且是走春发红包，他年前那个义消他就发红包了、啊嗯，哦，那个大手笔 五万包呢？ 哎呀，五万包，好啊，那个对他来讲，那个就是一个宣誓的动作。所以现在看起来，国民党内哈、哦、这个。当然，我们像民进党，现在我们是新革已经上路了。嗯、当然一段纷争期过去，可是现在慢慢看起来是国民党的那个总统大卫的那个候选人的人选哦，嗯、恐怕现在内斗才要开始。 哎、欸，阿公吼、哦，朱立伦去哪靠吼、哦？阿、啊、侯友宜说没有跟他同台了。然后呢，记者就问他说：“啊，侯友宜没有尽地主之谊？”啊，朱立伦说：“哎、欸，新北市我也做过市长、欸，哎，我也是地主、欸，哎。”哦，他说啊，今天就不要麻烦他了。知道我知道他有很多行程啊。一般来讲，市长会不会去接待一下主 席？很委屈啦。其实坦白讲、哦，侯友宜应该要去接待朱立伦啦。嗯，好，或者他们两个应该同台见面啦。 好、 哦，我跟大家讲一个秘辛啦。哦，这也不是什么秘辛，他们两个其实生日应该，我们如果没记错，侯友宜跟这个朱立伦是生日同一天。结果上次啊，上次有一次这个朱立伦啊、嗯，就是要去帮这个侯友宜庆生。侯友宜就坚持要避开，嗯，就避到后来哈、哦，他们后来怎么搞，你知道吗？嗯、朱立伦哈、哦，可能一把气实在吞不下去，好，就去找到后来，趁那个侯友宜在议会啊接受质询还没离开的时候，啊、蛋糕的 policy 啊，就直接在一场里面庆生。 这一幕， 为什么我知道这件事情？ 我记得， 因为我觉得太荒唐，我神圣的议会殿堂让你们在那边什么唱生日快乐歌， 你好像有发脸书，哦、对, 对, 对 我那时候还有发脸书。你看他们两个关系是到这种地步了、 啊。但为什么人家不接受就不接受，我干嘛要硬送？ 啊，所以啊，就是硬送，硬要，因为他面子拉不下来啊。嗯、我要跟你同一天生日，跟你唱个生日快乐歌，你都不要。 哦、 结果就搞到真的就追了，因为。这个侯友宜就是说， 这个侯友宜就接受，为什么不接受？ 侯友宜说我没有赢，他就跑到议事堂上去，嗯，然后所有国民党议员就在那边大眼愣住，就在那边啊唱生日快乐歌。那、嗯啊、我们在野党看起来当然，哎，我神圣的议会殿堂，那肯定国民党办庆生 party 的时候在呢，怎么让你在那边庆生？真的很离谱。所以你就可以看出说，嗯、朱立伦跟侯友宜那个心结难解啊。 嗯嗯，我两个叫北哈， 哎，坐北哈，坐北。 哦，来，范老师。 侯友宜现在的动作其实很多，他在全台湾各个县市都成立要战警后援会。就那些退休的警察，就是大家组成，每个县市都有。 战是哪个战？ 战斗的战。 战警 后援会。那这就是有一些退休的高阶警官，还有基层的警察，这个人数不少哦，可能有二三十万哦。另外还有，你看现在警政署的编制大概是七万人嘛，那这些人可能也会挺侯友宜啊。所以我觉得侯友宜其实他已经在鸭子划水，在各个县市在集结，然后这些退休警察，警察是影响力很大的，我们台湾各地都有派出所啊，他们也可以收集各种的选情的资讯啊，提供他做参考，而且他身边很多的，包括他的很多局长，都是警界的， 是， 他们现在就是要出一口气啦。台湾要出一个警察总统，因为我们知道警察在台湾，他们很多人事权连他们自己都不能决定，可能都有内政部长甚至行政院长，他们终于出头天了，要有一个警察出来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那就是侯友宜嘛， 是， 所以他现在就打了，所以他会不会出来？他一定会出来，甚至有传说他即便国民党不提名他，他脱党参选都有可能。他现在已经抱定了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决心，破釜沉舟的决心。你看他从今天他讲话、他今天元旦讲话团拜，他讲中华民国咯，他就不讲台北咯、上升到国家层级咯。 是， 那今天国民党的春节团拜侯友宜没有参加。然后你看朱立伦到新到林口去，侯友宜不接待。两边已经是势如水火了嘛。可是对侯友宜来讲，他觉得这国民党需要我，不是我需要国民党。因为我台北，我这新北选得太好啦，没有我怎么选得上。可今天国民党团拜讲那个马英九讲什么？哎呀，感谢朱主席啊，让我们在去年11月啊大胜。他说这个功劳是给朱主席的，大家给他鼓掌。 是， 那你认为朱立伦说哦，我不要选总统了，是给侯友宜选，绝不可能嘛？两边已经是势如水火了嘛。可是对侯友宜来讲，他觉得这国民党需要我，不是我需要国民党，因为我在台北，我这新北选得太好啦。没有我怎么选得上？可今天国民党团拜讲那个马英九讲什么？哎呀，感谢朱主席啊，让我们在去年11月啊大胜。他说这个功劳是给朱主席的，大家给他鼓掌。 是， 那你认为朱立伦说哦，我不要选总统了，还是给侯友宜选？绝不可能嘛。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这次如果 侯会有初选哈、 我觉得会有初选，因为现在张亚中也出来了嘛，赵少康也出来了嘛。我觉得初选是势在必行。但是侯友宜干脆就说我不参加，我另辟蹊径，我脱党参选。 是， 你国民党要开除就开除，我问无党籍参加。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大。 是，会不会有初选？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对，因为如果初选的过程的话，会有一番的厮杀。但我个人认为，反而一定会选的是郭台铭。我认为 郭台铭一定会选。 我个人认为，我从头到尾都会认为郭台铭一定会选，因为我实在是跟太多建策司，因为我每天在做建策，很多蓝绿不分的建策司机，只要讲到郭台铭，就莫名其妙的，就是说，一拿出来哦，郭董啊，哎，哪个行李啊，这家多啊，那些，就是其实会对他有一个好感。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觉得郭台铭以他自己现在，尤其富士康在中国，你的根基这么大，所以中国对你郭台铭的态度，某一种程度上也是郭台铭必须要选的原因，我的根基都在你手上，你哪是搞我第一席，那你把我的富士康给怎么样了？我如果当一个台湾的总统，我好歹有一个 bargaining power 可以跟你在那边再稍微谈一下。 可是台湾人的对他的那个利益在中国不会怀疑吗？ 会怀疑，但是我认为有一些人不会怀疑，因为那一些人会认为说。